寂寞的北极熊，最纯洁的孩子如何走最肮脏的垃圾场，最混乱的回忆由于让我想起最珍珠的一刹那，最丑陋的世界偶然让我看到最美丽的一首诗，该说感谢，再说对不起。